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情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情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仿佛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成空。

眼就花落，窗台人影独坐，夜唱得更寂寞。一段路分两头，爱了却要放手，不是等风走过，扬起回忆如昨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觉得对的选择，我

己，此刻唯你相伴。